酒喝热露露。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口述历史。前几年崔永元在中国传媒大学创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就曾经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那最近几年呢，和口述历史有关的活动、书籍以及相关的影像作品也是越来越多。口述历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记录呢？最近关于口述历史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我们第一位出场人物是北京中医学院附中的高三学生，18岁的海雨辰。她是一位可爱的满族姑娘，上高二的时候，他们的历史老师魏琪带着学生们去白塔寺参观，在一个院子里立着几排百家姓的翻版，同学们一拥而上寻找自己的姓氏，海雨辰也去找，可是他翻了一版又一版，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这个海姓，大海的海字。他就问老师，这个板子上怎么没有我的姓呢？老师说，你是满族的吧？是啊，怎么了？你可以回家问问你们家原来的老姓，你这个姓确实少见。就这样，海雨辰踏上了寻找祖辈历史的旅程。从爷爷的口中得知，原来他的家族是满蒙联姻的后代，海这个姓是由蒙古姓变化而来，从海雨辰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姓海了，而最初他家的蒙古姓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今年一月，海雨辰参加了由百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举办的线下活动，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给陌生人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这是一项由新历史合作社承办的公益项目，鼓励公众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录家人、家族和家乡的故事。2月份，海雨辰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视频拍摄，把镜头对准了他的爷爷，一位83岁的老北京。他说，爷爷从他爷爷的爷爷海庆龙在清朝会计司当官的故事开始讲，顺着时间线一辈儿一辈儿的理下来。他讲起他的爷爷为了维持生计学手艺当裱糊匠，后来他的父亲带着他和他的母亲去山东工作，日本占领交济铁路之后，四个人又逃回北京。海爷爷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中间孙女儿给他递水他也不喝，爷爷应该很开心，能在这个总是回忆旧事的年纪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他应该也很欣慰。身边坐着年纪差着一两辈儿的人都在倾听他的故事。海雨辰还说，当他知道自己家祖祖辈辈都在南锣鼓巷和附近几个胡同居住的时候，再去南锣鼓巷附近感觉就不一样了。原来就是单纯的玩开心，现在更多的情绪是思念和好奇，好奇那个时候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好奇那时候家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在历史老师的鼓励下，海雨辰班中的很多同学都尝试着为家里的长辈做了口述史。这些学生都是00后，课本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宏观而且很遥远，但是学生从家中长辈那里得到的历史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历史就这样变得鲜活起来。新历史合作社的总编辑唐建光曾经是看历史杂志的主编， 在离开杂志之后，他创立了这样一个叫新历史合作社的公益组织。唐建光说，他经常接到咨询，问他口述历史到底该怎么做，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想把自己家族的故事留下来，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做，而他们要做的就是为更多的人提供平台和工具。百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从2014年开始启动，参与者覆盖了35个城市、167所大学的近1200名大学生，已经留下了近300部作品。去年年底，他们又将参与者从大学生群体扩展到了所有的人群。唐建光说，社会在不停地变化，有的家族传统未必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我们要做的是寻找过去与现在的连接，从历史中吸取对当下有价值的东西，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发现与自己有关联的、有营养的东西。我们想告诉公众，你的故事很精彩，你的故事也可以被记录。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一起关注的话题是口述历史。年初的时候，一本叫做《史家胡同》的新书出版了。跟我们常见的以传说为主的胡同故事书不同，这本《史家胡同》是以档案为依托，以居民的口述为补充，讲述了史家胡同里50多个院落的前生今世。北京的史家胡同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称号，这是一条并不太长的胡同，但几乎每走上两步就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包括傅作义、荣毅仁、张世钊等近现代史上不少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停留。这条集700多年历史沉浮于一身的史家胡同，最近就迎来了这第一份属于他的口述历史记录。史家胡同这本书的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介绍，这本书从筹备到出版历时2年，走访的胡同居民超过100人，他们从居民的口中获得了不少鲜活的胡同片段，经过后续的整理和考据汇总成书，连插图也大多源于老街坊们的私人珍藏。比如68岁的索可夫，他是史家胡同49号索家大院的后人，得知胡同要做口述时，他就主动提供了不少素材。索家大院曾经占了史家胡同里的3个门牌号，是一处有名的大宅门。从上世纪40年代起，索家大院就是由嫁过来的媳妇儿王小妍掌舵。老人回忆，过去啊，索家大院屋里许多摆设都跟宫里似的，立在地上的水银镜有大花架子，宽 1.5 米，高 2.5 米，锃明瓦亮。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索家的许多房子物是人非，住在原来有水银镜那屋里的人嫌屋子窄，剃了一面墙，结果把藏在墙里的水银镜露出来。这一露不要紧，镜子受了潮，水银一下子就跑了出来，水银镜也就从此丧失了功能。1954年王小妍去世之后，索家逐渐败落，房产被分为若干份，院里的人也各奔东西。这次为了出书，索可夫还和仍旧住在这里的亲戚徐华奎一起拿出了当年索家大院的平面图，还有索家王家分家产的协议书，为这处大宅门的败落提供了注解。再来说说史家胡同的老门牌56号，现在是20号，那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仁义宿舍大院。仁义宿舍大院有着人文气息和烟火气的交织，演员们早晨起来打腰鼓练朗诵，焦菊隐曾在这里闭门谢客7个昼夜，理出了龙须沟的脚本，金雅琴常来居委会和胡同居民联络感情，体验生活。 已经去世的老艺术家金雅琴在生前也参与了史家胡同的口述历史，他讲述的是一个周恩来总理夜访仁义宿舍的故事。那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周总理有说有笑来到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金雅琴跑到男生宿舍招呼林连坤等演员赶快起来，可林连坤根本就不信，说的什么呀，总理能上这儿来吗？话音未落，总理已经走到门口了。林连坤哗的一下站起来，特别慌乱，特别惊讶。即使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仍给金雅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家胡同这本书的执行主编王兰顺说，数百年来一户搬走了，一户住进来，这些居民家的故事就构成了整个胡同的历史。档案馆里能查到的资料是冷冰冰的，只有哪个院子住过哪些人，哪年哪月哪个单位搬到了哪个院子里，这些信息。而想要让胡同故事有血有肉饱满起来，就离不开居民自己的讲述。王兰顺说，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老人正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像为我们讲了很多仁义宿舍故事的金雅琴老人前年就已去世，根据居民口述历史为胡同出书，就成为了一项抢救性的工作。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口述历史。那这个口述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历史资料的来源是人的记忆，通常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等来访问曾经亲身生活在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用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方式记录下来。在这些原始的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和其他历史文献相比对，就可以让历史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具体的真实的事件。2012年2月，崔永元和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合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去年11月，在第三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藏书家蔡大成把自己多年的收藏，包括近20000本人物传记、回忆录、口述史、日记等书籍资料无偿捐赠给了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在那儿开设了一个国清传记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希望以每个人的故事铸造国家信史。在开幕式上，蔡大成、王斌、梁红、敬一丹等人也依次登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在一些动情动魄的历史时刻背后，创造这个时刻的人物却并不自知，比如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申就是这样，他的儿子王斌就讲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背后的故事。1949年王申担任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团长，并且参加了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看到游行的队伍群众都喊着口号，王申就想，如果大伙儿能唱着同一首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庆典结束之后，他就开始了创作，但在一年之中他写了许多首却都没能得到传唱。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的9月14号，那天王申到北京西四的一家店铺给乐团采购乐器，他左肩右肩各背着一只长号，左手右手各提着一只圆号，小号、长笛、黑管、双簧管则是用麻绳拴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狼狈又开心地一步一步蹭着往前门火车站走。路上他忽然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中飘扬，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正在列队练习，准备庆祝建国一周年。那个瞬间，动听的旋律就突然闪现在了王申的脑海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当时王申腾不出手记录词曲，又怕自己忘掉，就边走边大声唱。他被自己感动了，迎着秋风，眼泪被吹得往后流。上了火车，随着隆隆的车轮，窗外的景物被迅速抛在后面。他又文思如泉涌地写出了后面几句：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回到天津，王申就向媒体投了稿，没想到他却被婉拒了，理由是旋律不像中国歌。王申不服气，就亲自跑到工厂、码头、学校教群众唱。这首歌朗朗上口，很快就在北京、天津等地传唱开来。1951年9月15号，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逐渐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华侨喜爱和传唱的歌曲。2017年的10月1号一大早，年近90岁高龄的王申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集体向王申敬了军礼。半个月后，王申病逝。同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在老人离开后的第43天，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王斌说，父亲的歌唱祖国被嫦娥一号带上了太空，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上被全世界几十亿人聆听，这是父亲在背着满身乐器边唱边走时所想象不到的。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也说，我经常在想，如果以后年轻人说你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记住，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呢？那些在教科书上被浓缩为只言片语的历史，可能是千万普通人的记忆。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让历史变得更加鲜活而又有温度，就像是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会。您现在听到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虽然是一项新生事物，但说起来，这种形式其实从古代就已经存在了。中国古代的尚书是口述体，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是口述体，《论语》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述，弟子的记述。而在当下的中国，口述历史的确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除了官方推动的口述历史项目，比如社科院的口述历史丛刊等，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及诸多民间的独立的口述历史项目。因为接地气这个特点，口述历史让更多的人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就连当下最热门的互联网行业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互联网口述历史。互联网口述历史工程由方兴东博士发起，从2007年开始启动，经过十年的摸索和收集，目前已经初现雏形。这项口述历史选取了对全球以及中国互联网发展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通过深度访谈，多层次全景式地反映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到今年年初，已经初步完成了国内160多人的访谈，包括胡启恒、张树新、田树宁、汪丁丁、李开复、刘强东、张朝阳、周鸿祎、雷军、陈天桥、冯鑫等等，积累了600多万的文字记录，还有50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美国著名的媒体学者 尼格洛·庞蒂就这样评价说，你做的口述历史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互联网历史的创造者现在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而我们的社会现在也不知道这些人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互联网口述历史的编后记中也这样写道，通过这些口述历史可以看到趋势、机会、视野、因果、思维方式以及辛酸挫折、泪水欺骗、潦倒狼狈、热爱、坚持，有领先也有掉队，有故事也有干货，有实用主义也有精神层面，有历史的 A 面，同样也有历史的 B 面，其中直击弊端的行业问题、创业问题，更是希望能够透过历史引起反思，因为反思才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人类就是在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中提升自己，这个提升也许像人提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离开大地一样，看似不可能，看似荒诞，但是无论如何拎着头发以后，它就会让我们头皮发麻，也会让我们头脑清醒，而头脑清醒正是口述历史最大的功德。好，今天关于口述历史呢就先跟您聊这么多，最后一点时间送出一首刘若英的说，有人说，有人记录，有人聆听，就是口述历史的过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可不可以无视未来，珍惜现在？此刻你若不能拥抱我，未来又算什么？眼头中欲望和嫉妒不断考验着我们，未来里相信伤痕会令我们更坚定。说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不管永远是多长。说说你永远都会等着我，当我能原谅自己的时候还来得及回头。可不可以无惧后果，感受当下？此刻你若不能拥抱我，未来又算什么？沿途中生活它总是不断嘲弄着我们，未来里我们一定能够微笑的承受。